就是男人活着的样子。生活不过一杯酒，醉完了路还要走，爱人和朋友我在你的身后。 小霞，思念。

老公，我们周末要组织去放生。 放生？您可别去是杀生啊。 啥意思？ 前不久有人放生了人工饲养。